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加啦加啦加啦，精兵到后四，义勇义勇要出战， 梗 系嚟靓波王啦，呢度有好特别 嘅 小食喎，好似呢个椒盐咁浓啲咁样，你试下。 嗯，好 香 喎。 佢用咗龙胆皮嚟做噶，同埋用咗避风塘嘅炒饭，食落去特别香口，油腻噶，仲好有鲜鱼嘅味添。到第二个咯喎，呢、這个青芥末生肠咧，用咗华沙面嚟整噶。平时咧，生肠我哋甜酱芥辣就食得多啊，华沙面都应该系第一次啦啩，快啲试下。 嗯，哇，好爽啊！ 嗰种工味同埋生肠嘅爽脆系咪好夹咧？ 真系正啊！ 嗯，跟住咧就嚟到主菜啦喎，呢个水煮肥牛咧好正噶，快啲试下。佢个麻辣汤咧好香花椒同埋麻酱味噶，呢、這个牛肉系咪好嫩滑咧？ 牛肉味添， 呢个方式嚟煮咧，啲牛肉特别嫩噶，而且佢哋仲有红薯粉煎仔噶喎，索晒啲汤汁好正噶。 喂，啲牛肉啊，啱晒你啊 ，Anthony。 系咪好野味咧？我哋仲可以落啲火嘅山料落去打边炉添，好似牛颈啦、牛脷啦、牛骨碎等等，牛碌下碌下好正噶。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嗱。呢、這、一个港铁咁多嘢呢、啊、即係其实照道理呢就 ICAC 又好啊，其实警察都好啊，其实如果你话讲真啦，你律政司基于咁庞大嘅公众利益呢，其实应该主动介入，主动去调查嘅，好多嘢都系，係咪？喂， 律政司自己都有僭建，佢点介入啊？ 係咪？咁但係点解唔会喐呢一个礼顿呢？咁即係大家就自然而然呢就会话，即係想象到啦，係咪因为后面千丝万缕嘅一啲即係政治上面嘅压力呢？ 唔係，今日 包括就是、大家都知道啦，其实爆通天㗎啦，其实礼顿同埋呢一个即係UGL其实都系一个姊妹公司，大家都系同一间武器，嗰间武器咧就系澳洲嘅一间叫做系 CIMIC 嘅一间咁嘅公司，系咪？咁系咪就系正正就系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喺呢个梁振英时代，其实已经批咗好 Q 多嗰啲基建合约俾佢嘅。 嗯， 咁而嗰段期间，喂，确实梁振英喺佢自己任内头嗰两年。是有收呢个 UGL 即系嘅 transaction 喎，有收佢钱嘅，其实系。 但系到而家大家都唔知道 exactly 嗰张约要求梁振英做啲乜嘢，唔做啲乜嘢啊嘛。 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呢个又牵涉到一个联想咧，我一个联想咧，就其实系喺如果大家仲记得吓，即系几年之前咧，即系呢一个档案，即系呢一个香港嘅档案处处长咧，就话其实哇，最近呢几年咧，即系梁振英几年咧，系以极高速度咧，系销毁咗政府嘅啲机密文件嘅，差唔多成亿，即系成亿以上嘅机密文件，动起上嚟系仲高过 IFC 啊嘛， 系啊， 吓 动半啊嘛，讲紧 系啊，咁好啦，即系。如果你話即係講你話，因為其實好多人就會懷疑係，喂嗰啲會唔會係喺呢一個佔中時間啊？其實喺即係涉及到啲咩，即係警黑嘅勾結啊？會唔會係呢啲咁嘅嘢啊？有啲人有咁樣嘅猜疑啊？但係其實講真，呢啲都算。其實最大鑊嘅，可能就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千絲萬縷啊， 仲更重要係嗰啲公共財政嘅文件，大家唔知道發生啲咩事啊！到最後係 係啊，即係你而家你發生咗之後咧，其實你好多嘢你 trace 唔翻嘅。你而家梁振英佢個時代佢自己遺留落嚟嘅爛攤子咧，點解你會見到林鄭好沒好氣咁樣喺度講嘅？就係話，唉，都唔知道下個禮拜仲有冇？ 我諗其實佢係表達一種咁嘅心情，即係但係問題就係你咁樣講，喂，即係你係完全係冇，即係你唔係一個領袖嚟。 唔係啊，佢咁樣講嘅原因係在於，因為佢自己都有份㗎嘛，呢、這個政府，佢當年係做呢一個政務司司長嘅時候，喂，佢冇阻止，佢阻止唔到梁振英，佢應該要公開講，趁而家呢段時間，佢冇阻止梁振英，喂，咁其實佢自己都有問題啦，喂，你諗下，喂，咁即係啱啱六個鐘頭前，蘋果又有單新聞，法庭新聞嚟嘅，就係講緊九個女子就俄稱受僱於夜總會。然后咧就俾人屈去到借大耳窿，咁跟住就系个法官就要求律政司就正式起诉嗰个财仔嗰个负责人啦，咁然后律政司系死都唔肯，而且任由个财仔嗰边就自己畅所欲言咁走去辩护，喂，即系可以玩到咁样噶、哦，而家个律政司系。咁即係去到呢種咁嘅狀況，連明顯喂個財有問題嘅財仔律政司都唔刑事檢控佢哋，咁你其實講緊嗰啲咩 UGL whatsoever 嗰啲咁嘅案件係點？喂，心照啦，係咪先？ 即係我覺得，喂，照道理律政司應該好忙至係喎，因為佢搞呢個樹大招風啊，即係會又話佢假抄啊，要告鳩佢啊，係咪？搞到嗰個領班佢自己都要留案底，雖然佢而家唔使咩啦，雖然唔使坐啦，係咪？但係其實佢係有案底喺度去緩刑，因為曬。 喂，其實更重要一樣嘢就係你今次鄭若驊呢一個律政司司長可以話係喂呢四個律政司裏面最差嘅嗰個嚟、嗯、喂，你諗下點解話佢比袁國強更加差嘅原因就係在於，喂，大家都知道梁振英年代，喂，袁國強都牽涉到好多啲唔公平審訊嘅嘢㗎嘛。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袁國強佢自己都會走出嚟頂㗎嘛。 嗯。 今時今日大家發現，喂，咁多奇奇怪怪嘅訴訟或者唔作為嘅嘢，喂，以前梁愛詩都走出嚟頂，點解狐仙明明佢督數證據確鑿，都夾硬講公眾利，用公眾利益呢一個理由真係扭橋啊嘛！喂，鄭若驊係完全講都費鬼事同你講，喂，尤其是喂頭先講緊即係放生財仔呢一單嘢，喂嗰、那個咁嘅裁判官葉助文，喂佢自己都話咯，喂律政司真係無敵噶、哦， 係嘛？ 係啊，去到係連喂嗰啲咁嘅釘官啊，即係大家認為係釘官嘅人啊。都俾呢個吸名律政司嘅時候，喂你可以可想而知，喂其實而家呢個律政司喺度玩緊啲乜嘢嘅？ 嗯，咁但係點解我話即係律政司唔應該咁即係咁 hea 咧？其實佢有好多嘢咧，佢係好着緊嘅。譬如好似之前咧，即係呢一個大家都知道啦，呢、這、一個樹大招風套係咁一個嘅假抄啊嘛，係咪？ 咁咪傳啊嘛。 最近好似呢、這個金管局有新指引喎，終於我哋去段片睇下。 话要一边印嗰个道具，我觉得系冇问题嘅。但系你话要大或者细20%，呢个系恶，咁喺个戏里面会睇到嘅。我嗰边印一个好大嘅道具，咁嘅字咪得咯。因为咁你嗰张银纸，你后面印咗个道具嘅字，咁你就知道唔系噶啦。咁啊， 系啦， 搞到咁， 彭浩翔佢嘅埋怨啦。咁其实咧就同一单新闻内面咧，咁其实阿黄秋生都喺度即系爆粗屌噶，即系你话呢啲拍爆炸戏唔准有爆炸声系咪？即系有时候我哋点解嗱香港咧，即系如果你话搞呢啲咁样嘅即系警匪片啊，好需要啲假钞，好紧要啊。因为其实讲真，你投入啊嘛，其实系嘛，即系香港过往嗰个警匪片之所以出名，其实唔系出名我哋嗰啲即系叫 CG， 我哋 CG 好差，但系其实我哋啲即系后面做道具又好啊，做特技嗰啲都好啊，系好 Q 薄噶。系嘛？即系所以其实嗰阵时咧，阿成龙咧系害死咗好多人，其实佢啲咪成加班嗰啲，成 Q 又即系赔钱，其实系咁啊，甚至乎好似真系累死过人啫嘛，其实系 吓。冇记得呢个，但系即系如果你讲紧树大招风咁样，喂，其实你见到喂林家栋就系攞住一沓好薄嘅银纸，然后就去收买两个， 唔系佢数钱，佢数钱，佢都好大沓嘅。咁有几个 shot 嘅，有啲 shot 咧就好似唔知佢自己。 怼冧咗喺大陆买空落嚟嗰两个僆仔之后咧， 喺码头嗰度 系啦，咁啲银纸咧就染满晒血迹，然之后咧佢都喺度数钱， 好逼真嘅其实 系啊，嗰啲咁样嘅嗰啲咁嘅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点解你要告啫？系咪先？唔系，而家唔系话指唔指引问题，本身呢啲嘢唔应该要告嘅。即系你而家你当然你要搞到话咧，即系你而因为你成件事搞大咗啊嘛，你收唔到科啊嘛，你搞到成个电影界咧都人人自危啊嘛。咁我以后即系拍唔拍真钱好啊，大佬啊？ 冇啊，咪衰到叶山豪都要翻早监啊！你都知咩事啦，大佬？ 吓、啊，即系叶山豪，你讲个日本人啊嘛？ 系啊。 咁啊，即系你嗰啲，你头先嗰段动新闻冇讲得好清楚，咁大家可以睇睇。其实我可以俾个画面大家睇嗱。系啦，等先。嗱，佢就系呢啲咁嘅戇鳩嘅，即系条款。第一就系话嗰个即系要俾真钞大或者细20%，大或者细20%已经系第二个面值嘅嘢嚟嘅。讲真，好啦，跟住第二啦， 阴司纸 就系话咧，你要有嗰个电影制作公司嘅中英文名咧，好显眼咁样放喺呢一个道具嘅钞票嗰度，即系。譬如咧，你而家你手揸住嗰張銀紙咧，本身係匯豐銀行，即係匯豐銀行嘅銀紙嚟嘅。咁而家你變咗咧銀河娛樂嘅銀紙咯，係咪要咁樣啊？ 唔係，其實 或者係呢一個即係邵氏嘅銀紙咯， 係可以拆噶。到最後大家，因為佢話要比而家嘅鈔票要大20%啊嘛，咁你咪出翻嗰啲1960年。嗰啲咩有理 好大張嗰啲，我知道。因為如果你話講，就算講80年代咧，我哋睇翻嗰陣時嗰啲銀紙咧，都係比較大張啲。 係啊，咁以後香港你就要拍翻 即係 80年代㗎啦。 係啊， 係啊，咁咧你就可以將亞視死咗嘅亞視咧，咁有套戲叫《還看今朝》咧，你又可以拍翻嚟㗎啦。係 啊， 可以講64㗎，大佬，人哋講54㗎，好激㗎。 啊咁啊，即係仲有啲咩呢即係譬如你話嗰啲咩你嗱佢就話好似好而家佢要處理啲咩申請呢兩個禮拜就可以搞掂啊。咁但係呢即係其實佢就話啦你要印嗰啲鈔票之前呢金管局要將一份副本又要送交去呢個商業罪案調查科存檔㗎喎、哦。咁你申請人喺複製同埋處理鈔票道具嘅時候呢你又要搵商業罪案調查科喺在場㗎喎、哦、即係你要睇住你要佢睇住你印銀紙㗎喎要係。咁好啦即係講真嗱我只係講呢一點啫。你而家你成件事呢你喺度即係搞鳩呢一個樹大招風 ,ok, 唔使。而家搞鳩樹大招風係一件咩事嚟嘅 你會發現一樣 嘢。呢個係咪真係純粹一件即係公眾利益有關嘅一件罪案先。 呢種指引如果嚴格執行嘅話呢真係可以 apply 落去啦，嚟緊嗰啲咁嘅選舉嗰度嘅喎，喂，每個選舉單張咧都要有個嚴格嘅格式喺度嘅，咁、 啊、 然後咧就係、是、要呢一個嘅選舉主任咧就走過嚟就及實你印每一張。 哦、你講呢啲講遠咗啦，咁但 唔係講遠咗、啊、而係話你將會做呢啲咁嘅嘢啊。 咁但係即係。但系其实问题就系话，你而家你讲乜都多余，你究竟你嗰条例 set 到点样都好，都系冇意思。因为其实冇一个香港人相信，即系你而家其实你针对树大招风呢个例子，其实系杜绝紧假钞流通噶嘛，唔关事啊嘛，好多人都唔觉得关事。喂，香港拍咗警匪片几多年啫？ 黐线嘅，你问呢个问题？ 拍警匪片时，喂，差唔多，喂，成几十年啊，大佬都冇人话。因為拍警匪片就累到呢香港有假鈔流通市面冇件咁嘅事出現㗎嘛係咪冇人表示過咁樣嘅憂慮㗎嘛即係香港如果你話近排或者近年嚟受到假鈔威脅就主要就係呢最近嗰次就係嗰個咩淘寶練功券啦就有人喺呢個淘寶買咗啲練功券返嚟咁然之後呢有啲大媽呢就喺幫襯即係啡粉又好啊幫襯小店又好啊攞啲假鈔出嚟俾人督爆咗哎呀唔小心咋我 喺藥房嗰度 係啊 即係掃例如掃一打奶粉咁你肯定100-500咁懟出去㗎啦100-500我假設佢10張啦咁俾咗5000蚊啦5000蚊裏面話我夾4張喺裏面啊其實呢你數錢嗰啲人呢係未必咁為意㗎、你真係埋數嗰陣時先發現奶咗嘢㗎咋咁你搏一搏呢啲㗎咋嘛 係啊就係咁咋嘛咁好啦即係你而家你即係喂你真真正正威胁到即係呢一个即係有假钞威胁嗰啲你唔理。你而家搞呢个树大招风。咁好啦即係好多人都会怀疑到喂点解要搞你树大招风啊係咪即係其实成件事喂我得似 係一件即係政治，係一件政治追殺嘅事件嚟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咧，你拍咗樹大招風之後咧，其實大陸嗰方面都好不滿嘅啦。嗱，我哋連續兩年啦，其實係我哋即係電影界，即係呢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電影咧，都得罪咗大陸。前年咧就係十年啊嘛。 嗯。 咁舊年呢就係呢個樹大招風，咁樹大招風呢其實已經比呢一個十年溫和，點解呢？因為其實呢佢拍呢個樹大招風呢，即係你起碼你唔會話有啲講港獨嗰啲嘢啦，係咪冇呢啲咁嘅嘢俾你講，咁佢純粹係作為一個電影人嘅身份，即係好多人會咁樣去講，就係話你作為一個電影人嘅身份，就其實係影射緊即係一啲失意嘅香港人要投靠大陸，你翻大陸揾食嘅時候，點樣去俾你嗰啲咧？即係嗰啲地方官啊，或者係即係大陸嘅貪污文化，點樣欺壓啊？點樣俾佢剝削啊？係講撚到咧，即係就算啊，一個殺人如麻嘅一個盜匪翻到大陸都玩唔過共產黨。其實嗰個政治含義就係話，呢、這個喂共產黨仲惡過賊啊嘛。系咪？或者咁讲，即系其实共产党同啲贼系冇分别啊嘛。其实一个劲咁嘅政治含义，咁你就唔 Nike 啦。然之后你做呢啲咁嘅政治报复啦。其实成件事好可能就系咁啊嘛。喂，你 TVB 够有好多呢啲咁样嘅钞票啦，有时嗰啲情景，你唔见你搞 TVB，TVB 听话啊嘛。 唔系 TVB 听话 ，TVB 系自己人，上海民光集团。 OK， 好啦，咁啦。咁你頭先講嗰啲咩嘩你咁多規矩啊，又要商業地，你如果你要印假鈔嘅時間，你要印啲道具嘅時間，你要商業地罪案調查科又喺現場，咁你要搵商業地罪案調查科，你要搵啲差佬配合你，喂咁你咪要約時間啊，跟住佢可以 hea 你㗎喎、哦、即係如果唔 like 你嘅話， 嗯， 咁好啦，即係如果已經我哋拍任何戲嘅時候已經自己係 expect 咗有咁樣嘅政治壓力嘅話，你会唔会放胆去做啊？ 自我审查噶啦， 你一定自我审查啦。其实系，即系冇人相信我印我做道具假钞系会有呢、這、一个即系伪钞嘅威胁喺度噶嘛、 嗯？ 其实唯一个原因就系呢个政治压力啫嘛。 即系而家政 即系我觉得杜琪峰以后一定会好小心啦。佢都唔即系如果佢再拍警匪片嘅话，一定唔会一定唔敢即系乱嚟啦，系咪？所以你见到呢两年杜琪峰都系非常之少，冇好似冇晒产量添嘛，系嘛？ 唔觉眼咯、 啊，吓、 啊、吓、啊、你反而即系点讲啊？你成个电影业系非政治化噶， 系啊。 但系问题你拍电影你唔掂政治，其实系冇嘢好提嘅，好老实讲。咁、 啊、 所以即系你话电影市道差，其实个原因就系在于，喂你政府喺度钳制紧成个行业嘅创意啊嘛，你都冇办法噶又。 系啊，咁啊，即系我哋讲呢一个即系假钞讲到呢度咁上下啦，我哋转头翻到嚟啦，我哋讲下一单咧，即系今日都几爆嘅一个即系教会啊 Me Too 事件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